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音乐爵士的一个时段正式开始了，欢迎来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您正在收听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刚刚开场音乐来自于 Brooklyn Funk Essentials 带给我们的 The Creator Has a Master Plan。那么现在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另外的一些跟这样的 The Master Plan 有关系的音乐，也不能够少了有就是 Plan A Plan B 的 Master Plan 啊，各种各样的一种安排。那今天我们的安排啊，就应该安排起来，我们听听看这样的一种爵士音乐带给我们怎样的一种听感。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周末愉快，一起来听来自于 Deanna Brown featuring Barry K Sharp 带给我们的 The Master Plan。 Keep on truckin'. The Master Plan 啊，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您正在收听每周六周日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钟首播，凌晨两点到四点钟重播。超音速啊，不管是 Plan A 还是 Plan B 这样的一种音速的听觉过程，我觉得可能只有耳朵能够帮你实现了。来自于 Drew 带给我们这样一首 Trust Me， 以及来自于Calgary 带给我们的 Mini， 两首音乐送给大家。如果一个乐团的名字叫做灯芯绒，你会觉得怎么样？肯定是复古，但是并不老气，对吗？在这样的一个年代当中，穿灯芯绒裤子的朋友们应该值得去刮目相看了。 Many 来自于 Quadri， 来继续关注 Guru 带给我们的一首 Trust Me。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oney, why won't you accept the fact that it's not just an act that I care? So please let me share special moments, moments so rare. Check it out, if I could give you the world, you know I'd do it. Everything at your feet and nothing to it. But it's hard, sweetheart, and it's rough out here. But I doubt there is anybody else for me. Just me, love. Past the point of dwelling on the sex appeal. Mad chicks sweat me, but I desire your womanness. Dude sweat you, but I'm the best. Listen, we could build a future together. No, darling, I would never soup you up, never. I'm bugging out over the thought of you leaving. Tried to step to you, but now you're retreating. Just me. truth, I am scared. Some freaky people out there, you know. Just me, I love you. Just me, I need you. Just me, I want you. Just me. I sent you flowers. I sat for hours. 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st。 听到这里我们会觉得其实爵士音乐的内容有非常非常多啊，类型也有很多种，我们曾经放送过有传统的，有跨界的，有融合的，也能够听到有 Funk Jazz， 还有之前我们分享过 Soul Jazz， 还有像是酸性爵士等等等等。那今天其实我们也应该来跳脱一下啊，听听看这样的一些个 Hip Hop Jazz 会什么样的感觉了。总会有一些个超出我们预料的一些个小期待呢。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大家。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继续来听来自于 Carlin Anderson 带给我们这一首 True Spirit。 You are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Gonna be weak. Yes, I'm gonna be strong. You're listening to Raisin Mix 节奏驾到。 刚刚我们听到的音乐来自于 Halisa 带给我们的 Friendly Pressure， 友情的压力会给到我们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我觉得可以通过音乐进行化解，不管是什么样的感觉。下面来继续关注我们这个时段当中最后的一首来自于 The Bad New Habits 带给我们的 Dream On Dreamer， 一起来关注节奏驾到。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白天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扩散条件有利，能见度非常好，空气清新，适合假日出行。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风干物燥，还要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55%。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下午，在北京昌平区南口镇居庸关村，在热烈的锣鼓声中，长城望故乡，文明新气象，歌唱北京主题展演活动拉开帷幕。在活动现场，著名民歌歌唱家陈思思的一首《长城脚下我故乡》将活动推向高潮。 自己的一首歌送给大家，《长城脚下我故乡》。 聊到参与这次活动的心情，陈思思表示， 觉得自己能够受邀演唱这个《长城脚下我故乡》这首歌曲呢，我觉得也是我们优秀的两位词曲作家孙志勇先生和唐毅先生呢，经过多次在我们这个居庸关村的采风，也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我们乡里乡亲们他们在这里的生活、事业、工作的这种昂扬向上的这种精神风貌而创作出来的。那么我想呢，也是习总书记对我们文艺工作者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导向。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歌曲呢非常的接地气儿。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目前已结束征集阶段和初评，从11月16号到12月13号启动网络投票评选，群众可通过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为入围的50首歌曲进行投票，票数将以一定比例计入最终评选结果。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s Groove。 And babies cry. We find out why all live a lie. just pull the trigger and win a blue rib. No compromise. What's the score? No compromise. Let's shoot us some more. When I did not raise my hand, the man in the uniform came to me and insisted I did. I was afraid. We were all afraid. Questions of birth. In the name of the earth. Can I get a witness? The people die and babies cry. We find out why. All live a lie. The one I thought, oh my lord, when I saw him walk in the back of that bar, all tall and lean with them broad shoulders, sweet lips, I knew that I had died and gone to chocolate heaven. Hit a ring.She was always shining. Long, slender fingers manicured perfectly. The man wore $800 Italian suits straight from, I don't know, what was it called? Milan or Rome or someplace like that. I knew it wasn't local. I said, I got to get next to that. And I haven't seen him in a long time. My man was so.He could get any good girl into trouble. You asked me what his name was? The Jackal.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能够听到的真真切切的一种声音，好像它的录音质量非常的好，那也就是能够代表着我们可以用更加深沉的声音听到更加深处的内心的呐喊。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想要查询我们本期节目的音乐列表，您可以来现在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看一看我们今天都为您放送了一些什么样的好音乐呢？这第一个小时我们的爵士音乐内容很跨界，很 fusion 啊，也当然必然很释放。我们也希望您可以通过我们这一个小时的音乐呢，给您的周末时光加满能量，活力满满才行。耳边就是来自于 Dana Bryant featuring Ronnie Jordan 带给我们的 The Jackal， 一起来听一下。 Fur lined boards, white wall wheels, cruise control. control, built for speed, chrome on everything. And the stereophonic speakers, though he really didn't need them, when they called him the Jackal. Fake. The Jackal. In the buttermilk, hot, living fast, living large, 6'4" and not an ounce of fat. When women ask, is you a frown cat? He say, my dear, I'm more than that. I'm the frownest of the frown. And in case you hadn't known, they call me the Jackal. Served an 18-year bid. First Rikers Island, then they hit him in the state penitentiary. Said the charge was grand larceny. That was 1975. And today, if he's still alive, he'd be living in the park. The brother whose claim to fame was that they called him the Jackal. The Jackal. Jackal. The Jackal. Hey. The Jackal. Hey. The Jackal. The Jackal.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 Mix, 节奏驾到。 Push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is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 Mother Earth 带给我们的一首 Jesse， 那他们能够让我们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所唱的这个人，想想看这脚下的大地承担了一种怎样的音乐职责。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ead th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在 James Taylor Quarter 带给我们的 The Theme from Stay Tuned。Star Skies and Hatch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而稍后我们会听到另外来自 United Future Organization 带给我们的 Loud Motory。

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做这件事。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从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的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我是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以及英美。 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Raise Mi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4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 Here comes the beats。 It was a Friday night, no cover, but the cover band was sounding right. And there you were, just flirty dancing by the neon sign. To fishing in the dark, you were reeling in my heart.Now look where we are. I'm hooked on kissing you, getting you turned on, buzzing and loving on you all night long. Like a hit song on the radio, you already know the way it goes. All it took was a look and I was hookedSaturday, you're still asleep and I can leave, but no way. This ain't a one-night flame kind of thing. Wanna wake you up, wanna press my luck and my lips on your cheek like I can't get enough, cause I'm hooked on kissing you, getting you turned on, buzzing and loving on you all night long. Like a hit song on the radio, you already know the way it goes. All it took was a look and I was hooked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刚刚这样我们 DM 第二小时的开场音乐来自于 Dylan Scott 带给我们的 Hooked。 那这一首歌曲曾经也是打动了很多人的心，而且属于是开口脆这样的一首歌曲了。关键的在于我们会觉得听过之后有这样的一种感触啊，就是没有不可治愈的伤害，没有不可能结束的消沉，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能够归来。所以说是你的还是你的，不是你的永远也得不到。怎么样，是不是还挺有哲理的哈？来自于 Dylan Scott 带给我们的 Hooked。 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热门单曲的第二首歌，叫做 Best Part， 最好的一个部分，来自于 Daniel Casa featuring H.E.R， 一起来听一下咯，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In the mountain high enough 是的，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来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正在为您带来了，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那么刚刚这一首歌呢，其实真的是一首很老的歌曲了， In the mountain high enough、来自于 Marvin Gaye 的首唱，而这个版本呢也是在银河护卫队当中我们所听到过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版本哈，来自于这个First Swimmer 他的一个翻唱版本。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老歌啊，我们老歌一首接一首了。老歌的下面第二首就是来自于 David Bowie 带给我们的一首2018年重新混缩的版本的 Zeros， 以及来自于 The Beatles 带给我们的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一起来听了。

listening to Raise Max 节奏驾到。 这是来自于 The Beatles 带给我们的一首经典单曲，2018年全新的一个混音的版本呢。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欧美流行音乐时段当中的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了，叫做 Bad Boy Good Man， 坏男孩和好男人，你到底是哪一种呢？请对号入座，来自于 Tape 5 featuring Henrik Wanger。 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这部四幕歌剧以清末德国殖民者侵略山东半岛，引发人民抗击外敌暴行的事件为背景，讲述了民间艺人孙炳将被施以檀香刑过程中的情仇加恨。继续来关注，美在阿拉善岩画与居延汉简艺术展将在11月22号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展现来自远古的珍贵史料。阿拉善的岩画分布非常广泛，一共有岩画群97处，50000多组，再现了草原游牧民族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和生活图景。继续来关注，由丰台区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主办的第6届丰台区惠民文化消费季主题活动文创集市暨图书惠民阅读周活动日前举办。本次文创集市还同时启动了图书惠民阅读周活动，以惠民图书展销为主要活动形式。最后是一则小提示，国家博物馆下周有集中活动安排，19号上午8:30到12点，11月20号下午2点到6点暂停对公众开放，请有计划参观的朋友合理安排行程。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aise and 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What you fear? My advice is that you show it. So baby, cry if you're high. How will I know it? And I pray every night that my dreams come true. Will I finally be happy if they do? Hurry, hurry up, my days are numbered. This is what I fear.Stand in the sun And I thank all the bad that I've done And I'm looking ahead and I'm looking back And I realize it's where I'm at Hurry, hurry up, my days are numbered Yeah, but I'm All of these things have come 台北的音乐叫做 Buddha， 在18年前，他也获得过格莱美奖，获得过全英音乐奖，还获得过 MTV 的 iTry 最佳新人奖，以及同一年当中的 Vogue Fashion Awards 最时髦的女歌手头衔。她的名字叫做 Macy Gray。 那她在18年前给到过我们这样的一首歌曲 I Try， 征服了全球的歌迷们。那么耳边这样的一首歌曲 Buddha 也是她在今年的9月份能够重返到我们耳边，重返到我们视线里边的一首歌曲，来自她的专辑 Ruby。 继续关注我们的好歌曲，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听过了 Macy Gray 之后，继续来关注来自于 Bradley Cooper 以及 Lady Gaga 他们的合作演唱 Digging My Grave， 一起来听咯。 You're killing me baby with the things you do. Put me in the ground before we're throughBurning up this town, spending everything I've saved. Yeah. You've been out all night, digging my grave. Every little lie you tell can't keep it hid. Just another nail on my coffin lidSomeone else is getting all the love you never gave. Woo! Yeah. You've been out all night digging my grave. So keep on running around. Ain't no need to hurry back. Cause I'll beYou'll be gone just jumping right. Vegan Minecraft 来自于 Lady Gaga featuring Bradley Cooper。 而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音乐进化论这样的一个小内容哈。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今天要跟您去总结一下关于这2000年到2017年这17年间我们所熟悉的所挚爱的 Linkin Park 他们的音乐发展历程是什么样子的。 Music Evolution 一起来听一下。 Starting again. I'm swimming in the sea. battle symphony, all the world in front of me. 继续来自 Linkin Park， 他的一个音乐进化的过程，从2000年一直到2017年间，你都听到了他什么样的一些音乐的变化呢？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今天在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最后的一首单曲，来自于 Jamiroquai 的歌。